好，翻嚟解发杂货店第二节。咁啊，上一节我哋讲咗好多关于郑若骅僭建嘅嘢啦。咁就话本来话讲下啲疏忽同合约嗰啲都未讲，咁啊讲咗去大律师工会个选举嗰度。 讲埋大律师先啦，嗰个工会嗰度。 咁啊，头先讲到啊，即系其实大律师工会，其实咧我想讲咧，大律师工会其实系即系其实系代表好少人啦，因为我哋其实啲会员讲真系得千几人，其实系一个好细嘅比例嚟嘅。咁点解坊间历来都对大律师工会讲嘅嘢系咁尊重呢？咁从来都系因为一，你哋嗰班人嗰班大律师多数都真系一啲专业人士啦，好少做啲嘢系唔讲法律啦。咁亦都好多时就喺啲大是大非嘅时候，即系例如捍卫基本法嘅时候，即系就会出嚟讲一啲嘢啦。例如喺2011年嘅时候，咁啊立法会选举有个递补机制。咁啊，递补机制咧，其实嗰阵时咧，政府个方案拎咗出嚟咧，大律师工会发咗几次声明嘅，我都记得好清楚嘅，就系话你嗰个递补机制咧，可能系剥夺咗正常市民嘅参选权，咁所以佢就话嗰个递补机制咧，其实嗰阵时叫替补机制，个递补机制咧就系违反咗，有可能系违反基本法，咁啊就发咗声明表示关注嘅，咁呢件事咧。就係、是、政府同埋市民都係好關注，因為你大律師公會講得呢一樣嘢咧，你係真係 base on 法律去講，咁就係、是、你講嘅嘢係好有分量嘅。 嗯， 咁啊，再去到近呢幾屆咧，咁就其實個公會就即係開始，即係大家都知啦。咁你又見到即係有話譚韻之資深大律師又做過公會主席啦，跟住而家又再去到呢屆林定國做啦。咁啊，林定國咧個人都好得意嘅。佢又要屁咁出嚟接受訪問，但係佢講啲嘢咧就全部都係即係好似泥鳅咁樣，你永遠都捉唔到佢，叫佢講一啲嘢咧係企硬啲嘅，即係冇立場嘅嗰人。 嗯， 如果你覺得嗰啲嘢係違憲嘅，咁你咪講咯。倒翻轉，如果你覺得即係一地兩檢，例如一地兩檢，我之前都講好多次，我自己個人嘅意見咧就覺得係唔強嘅個 point。咁但係如果你係林定國，你作為工會主席。如果你嘅睇法可能同我類似，又或者可能你有第二啲睇法，你覺得人大常委嘅解釋可能係更加強嘅，咁你咪講咯。因為你揸住嗰個，你係工會主席嚟噶嘛，呢個係一個專業團體去講法律噶嘛。如果你覺得你嗰個理據啱嘅，梁愛詩上身嘅，例如你，咁你咪講咯，唔緊要噶。咁梁愛詩都係講法律嘅啫，好多時雖然好多人都唔妥佢啦嚇，咁你都應該有個立場。你而家係冇立場。啲人唔妥你唔係妥唔妥你撐唔撐一地兩檢，係違唔違反基本法？而家啲人唔妥你係你冇立場出嚟講啲嘢喺度逃避。 就是、你個立場有個支持點嘅， 咁啊更加唔使講啦。你去開，當你開平時我哋大律師公會開 AGM 就冇人去嘅，個個都唔會去。咁你今次有得選舉，有得選舉就全世界人撲出嚟，就一人問一條問題咧，浸都浸死你。你又答到簡直係不倫不類，講得白啲，即係大家嗱，到你啲大律師好鬼斯文嘅，即係雖然平時啲立場企得好硬，好硬正，但其實去到嗰啲所謂 AGM 度問問題，其實都好斯文，都好温柔咁讀啲英文題目啊，阿 Martin 啊，李柱銘喺度又問咗啲題目啊，叫佢解答啊，你個 Chairman report 你個報告啊，問你點解有啲嘢唔擺落去啊，點解有你有個機制係俾啲人上去同啲國內律師行合作？就係、是、變咗一個顧問，咁又叫你公佈名單，問你點解唔公佈，咁你都答到唔清唔楚啦啲嘢，因為其實長期都知道你就上北京㗎啦。個問題係，即係到底傾過啲咩翻嚟？你個報告裏面又冇詳細交代，嗰啲係咩人你又冇講，即係又做咗顧問，咁你呢啲你對唔到群眾，你從來冇經歷過一個選舉，一個 contested 嘅選舉，即係一個有競爭性嘅選舉。今次戴啟思出嚟參選。我唔係話一定戴啟思講嘅就好啲，個問題係好多人都覺得，因為有得選，你需要面對你嘅會員，需要面對一班群眾，咁你咪要答咯啲問題，咁你嘅 performance 就係好差，咁所以其實投咗出嚟，即使你一個好大嘅 chamber， 你嗰間 Temple Chamber 啦、即係我哋阿湯家華嗰個 chamber， 咁你攞咗好多嗰啲我哋叫做嗰個 proxy form 叫咩，即係嗰啲。攞咗嗰啲代理人票，即係你可以攞咗例如 Carrie 個名，你係會員，攞咗你嘅授權票，咁咧我就去幫你去投票。咁你都攞咗相當多嘅授權票啦，咁你其實亦都係輸咗俾大啟師，咁呢個你就係值得檢討啦。一句講曬， 好， 我又一口气讲五分钟，其实我都恐怖噶。 咁啊，仲有样嘢又想你讲讲喎。阿 Johnny， 其实我又想你讲埋咧，其实法律好基本有样嘢叫合同法啦。其实呢样嘢，既然我哋今日暂时呢一季最后一集，我想你讲讲呢度咧。其实牵涉好多嘢噶，大家唔好以为啊合同法关我鬼事咩？其实好多嘢咧，其实直接就系关你事。 嗯， 我就举个简单啲啦，一阵间要揾阿 Johnny 出嚟解答一下啦。例如喂，我搭的士咁算唔算一个合约化？唔系一个合约法啦，个管制。我搭紧巴士，搭紧地铁，其实算唔算咧？ 点解我哋拣今日最后一集第一季最后一集，点解拣呢个 topic 讲咧？因为其实咧，所有读法律嘅人咧，合约化咧，合约化同埋侵权法咧，都其实系第一年就第一个 course 就会读噶啦，即系应该系 A B C 嚟嘅。 系， 反而刑事法、司法复核、刑事程序，哇！呢啲全部咧系去到好后期，好后期。你读完三年法律学士啦，去到可能个嗰个叫专业证书 P C L L 嘅时候先教嘅。咁我哋其实系跳班，一路都系处于一个跳班状态嘅，一路又讲法治啊，又讲司法复核啊，制衡政府啊，吓讲啲嘢系好深嘅。我哋而家翻转头就讲啲简单啲嘅， 讲下国家宪法啦，佢好远啦。 哇，嗰啲真系太深啦，对好多人嚟讲。 基本法，不如咁啦，讲翻啲大家有其时会用得着嘅。咁喺呢度又提一提大家，譬如你话喂，有啲咩叫口头合约？點為之叫做成立啊？咁樣， 點解頭先我會講同阿 Kerry 講起即係合約化同侵權化嘅問題呢？因為好多時我哋告人嘅時候咧，都係最主要都係呢兩樣嘅啫。即係例如大家坊間成日聽到啊，我就搭的士，我又撞車，咁跟住我又告的士車主同司機啦，即係告佢哋疏忽咁樣。咁到底其實點解我唔告佢一個合約呢？嗱，因為其實嚴格嚟講，我搭的士其實係一個佢係一個服務提供者，就載我去一個地方。咁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合約嚟嘅喎，呢個真係一個合約嚟嘅喎。 係啊，形式上係 咁。咁我俾一個車資佢，佢就載我去目的地啊嘛。佢最主要原因係因為合約法咧，喺呢啲咁嘅情況咧，你就只能夠告到一個同合約銀碼有關嘅數，通常都係，即係例如搭的士。一个30蚊一程咁样，咁你其实如果你告佢违约咁样，咁你其实可能你真系 claim 翻30蚊嘅啫，因为呢个就 系 你嗰个所谓你个合约个对价啊嘛，你个所谓个 contract price 就系呢个数啊嘛。咁如果你告嘅时候，你只系告佢违约，啊话你啊你揸车揸得唔好，揸得唔好啊，炒车搞到我受伤，咁啊违反咗我同你之间嗰张合约，咁你变咗你个银码，你咪只能够局限喺一个合约嘅層面啦，咁你可能就係告得30蚊，咁但係其實你可能跛隻手瞓醫院瞓咗3個月，咁其實如果你告疏忽嘅話，咁你嗰個賠償係唔止嗰個數嘅喎，你係大幅上升到去好多即係所謂嗰啲冇收入啊、精神損失啊、 永久性傷殘、 啊、力卡拉啊嗰啲嘢嘅喎，嗰啲嘢你會變咗冇咗喎，所以咧好多時我哋處理呢啲法律問題，你就變咗。你要衡量到咧，我係應該告佢合約好啊，定係告佢侵權好啊？咁所以就係有呢一樣嘢啦。 咁啊，可以拖到好長、好誇張嘅。只要你證明到嗰樣嘢係因為呢樣嘢涉及令到你嘅損失，即係包括精神賠償啊、痛苦賠償啊，呢都係屬於在內嘅。係啦，咁如果你係淨係告合約咧，咁合約入邊未必有呢啲嘢賠嘅喎。 係啊，係嘛？因為嗱，其實合約佢有好多局限嘅，即係例如我請個專業人士，請個例如我係鄭若華，我請個資格人士，一個 surveyor 幫我睇間屋啦。咁咧，如果你告佢違約，例如話佢做得唔好，咁你可能你個合約，你可能揾佢翻嚟，可能20000蚊、30000蚊幫你睇間屋。咁你只能夠告嗰個數喎。但如果你告一個疏忽就唔同噶啦噃。如果你告一個疏忽咧，可能喂，所以點解其實專業人士要買保險就係咁解啦。因为喂，如果你作为一个专业人士啊，你系注册嘅surveyor嚟睇我间屋，咁我就依赖你俾我嘅意见去做一啲决定。例如我真系买咗个大宅，嗱我唔睇嘅，我合埋眼，我好忙，我警觉性又唔够嘅，我交俾你，交俾你哋专业人士帮我睇。 半夜同我睇唔得。 系啦，嗱间屋咧大宅啊过亿嘅，你又帮我睇清楚啦，到底有冇啲咩僭建物喺度啦？如果你话睇到冇，咁我就信你啦，系咪先？我信你就买。咁你如果你作为专业人士，你睇唔到嗰啲嘢，嗰啲系你嘅专业疏忽嚟嘅，咁我就应该可能。我会揾你去算账喎，即系喂，我而家搞到俾人 间屋诶卖唔成，原来发现有僭建。虽然呢个唔系事实， 就算有僭建，你都要即刻同我睇下究竟我买。 跟住违法喎，俾人告喎，咔啦！咁你其实你就真系追翻帮你睇嗰个人噶嘛？其实应该系咁啊。咁所以咧呢、這个情况咧，我哋就会发现咧，合约你告嘅份量系唔够多，你只能够如果你用疏忽嗰个角度去做追嘅时候咧，你追翻嚟嘅嘢系更加多。 嗯， 呢、這个就系嗰个法理嗰个分别啦。 系或者嗱，你讲到咁攰啊，我又想问一问你啲嘢嗱，好似冇乜时间咯， 十分钟 咁讲唔讲我嗰次俾人屈嗰单啦？ 好啊，可以讲下 啊。我又讲翻一单啦。嗱，你讲紧合约啦，其实咧我哋就算嗱，假设我上次去一间面馆嗰度食碗面，咁发生咗啲事，咁其实呢个都属于合约性质，即系我入嚟叫咗个菜，你冇完成我基本个责任。 基本上，你幾乎每生活上，你每一個 transaction， 即係每一個俾錢交收嘅過程，都係一張合約嚟，可以咁理解。 冇錯， 理解。 好啦，咁俾人唔好講我嗰度啦，講你嗰度。我覺得你嗰個專業啲。譬如口頭合約，咁其實我哋好多時要點樣證明呢個口頭合約有效咧？或者俾啲聽眾知下。 我哋平時咧講合約咧，其實嚟嚟去去，點解以前啲合約法成日都講一個口頭嘅問題咧？因為其實以前好多年之前，即系你讲紧最初普通法啱啱开始建立嘅时候，好多时冇咁多法例，冇咁多侵权法，亦都未发展得咁好啦。其他嘢咁，你好多时你只能够依赖每一个人之间个商业关系或者系其他社会关系，你全部都当系一张合约咁样做。所以以往最旧嘅案例咧，绝大部分佢无论系一啲好简单嘅嘢，佢都会将佢当成一个合约咁样告嘅。 嗯， 即系例如我登张广告出嚟，嗱我袁弘啊拉人啊，我而家俾人唔知偷咗嘢啊，我贴张纸喺度啦。如果边个帮我捉到呢个贼，咁我俾100,000蚊佢咁样样。咁连呢啲咁样嘅情况咧，以往嘅案例咧都系会将佢当成一张合约。嗱，喂，我后来真系帮你捉咗个人，咁你同我讲俾翻100蚊我，唔系嘛？你同我写咗出嚟嘅， 系 咁有冇合约咧？嗱，合约法原本就拗呢啲嘢嘅，就拗到底嗰张通告算唔算一个要约啊？即系我哋应该要 offer 啦，系咪个 offer 嚟噶？呢个 offer 喂，我接受咗噶咯，我接受咗佢，我做咗嘢嘅，咁你系咪应该履行翻个合约啊？就系拗呢啲嘢嘅。 好，咁呢个都仲有嘢跟啦。咁如果有啲好似喂，成日睇警讯入边嗰啲啊，喂嗰啲保约党，喂你帮我看住批货先，我俾200蚊你。嗱，假设系咁样啦，吓或者喂咁样呢个属唔属于炒头合约啊？咁要点样举证？假設佢係真嘅話，當然警署入邊梗係提防人哋。 而 可唔可以咁樣？ 喺現代嗱，首先第一樣嘢 就咁噏。 唔係，首先第一樣嘢，大家一定要記得，其實真係口頭合約，真係等於合約嘅。 係啊。 不過現代人咧，因為太多嘢都白紙黑字寫低，甚至乎你可能你 WhatsApp 又寫低啊 ，email 又寫低，咁好多時你要證明有張合約咧，你就係要攞翻曬啲可能對話記錄啊。 冇錯。 书写记录啊，又或者你会唔会大家开个会有个会议记录啊？ 嗯， 咁呢？因为如果你系一个商业团体，你一间公司，你同人做生意，喂，你冇可能呢个年代，即系一个合理嘅陪审团，我哋又讲合理嘅人都唔觉得你，喂，你做生意，喂，你倾几百万买货卖货，喂，你一个 message 又冇，一个 email 又冇， 那个就 一个记录又冇，一张 invoice 都冇。 啊 ，Johnny 系唔会噶嘛？ 呢样我又要驳一驳嘴。 系，请讲。 嗱，因为你讲咁大间生意咧，一定有白纸黑字。嗱，我哋举例一啲好比较细啲嘅。嗱，我曾经遇过一件事系咁样嘅。咁就一个以前啦，即系嗰啲年代嗰啲阿叔阿婶嗰啲噶啦。咁佢打工，咁佢啊，因为咧就有啲争拗里边咧，咁啊导致到双方要解除个雇员合约啦。咁啊解除嘅时候咧，就其实佢系被无故解除。其实我好撑嗰个员工嘅，所以咧。嗰單嘢咧，我都幫佢搞得幾好嘅。咁佢上庭嘅時候咧，佢係要求索償嗰個叫做即時被解僱個賠償嘅。咁個僱主上到去嘅時候咧，嗰個喺勞資審裁法庭嗰度做啦。咁佢就話個僱主就話要賠7日就得啦。佢雖然係即時解僱，咁佢係賠7日，佢話佢係日薪工。咁呢個佢哋冇合約嘅，因為嗰個阿姐咧，咁佢係唔識字嘅，亦都冇簽過任何嘢。咁啊，點樣舉證佢係月薪咧？個阿姐就話：唔係啊，我係月薪工嚟㗎。咁喺咁嘅情況下，嗱，我哋有個常理嘅， 咁都係個阿姐都好醒啦。事前我叫佢攞曬啲糧單出嚟。咁我哋一個舉證就係話，譬如 糧單，例如糧單， 係啦， 有收入記錄。 係啦，咁我哋舉證俾個法官睇，阿法官閣下，假設嗰個月有31號，我公司要翻工嘅時候我翻工，公司全體放假我放假，咁我就係假設出10,000元人工，咁我都係出10,000嘅。好啦，咁去到2月份得28日嘅時候咧，我又係公司要翻工我就翻工，公司放假我就放假，係啦，我係跟大隊嘅。系啦，咁我28日我又系出呢一个人工，咁呢个咧就系举证一个哦。如果咁嘅情况下，你就已经系构成一个月薪工嗰个关系， 冇 错。就并非你个雇主话佢系日薪哦，我哋不嬲个都计日薪嘅，佢搵啲伙计上嚟做证，个都系日薪，冇效。而家你既然你系咁样计，每个月我无论30日、29日、28日、31日，我都系出咁嘅人工。咁呢個就係月薪工嚟嘅，即係你一定要有啲嘢去支持翻，就唔係你話口噏就口噏。如果口噏冇嘅，調翻轉個僱主揾咗幾個夥計上嚟同佢親屬㗎，你又證明唔到佢哋好親。但係佢哋一定係聽個僱主之嗲嘅。我上嚟話哦，冇喎，我哋老細見工嗰時好似係話7日嘅喎。嗱，咁你咪輸咯。即係你一定要有樣嘢咬翻佢轉頭，係啦，就係講到呢度。 係啊，即係你一定有好多其他嘅證據。去講嗰樣嘢咁樣，你例如買貨賣貨咁，你中間你兩個人deal嘅時候一定有溝通過啦，又或者你可能有單剔點個數啊，點貨單啊，樣嘢都有噶嘛，即係所以你就冇理由係會完全少少證據都冇嘅， 冇錯啦， 都會有啲證據。 所以其實口頭合約入邊咧，調翻轉你係要證明呢個口頭合約咧個有效性咧，都有個說服力嘅，即係等於你攞到張糧單呢個更加唔使拗添，一擺上庭個官已經啊得。你唔使講啊，係話啊老細，我話俾你知，你咁樣，就算你話日薪，你咁樣出糧法已經係達到法律要求嗰個月薪工啊。 不過當然啦，即係僱傭合約嗰方面就係有另外有僱傭條例又再監管啦，咁啊另一啲，佢有將啲舉證責任有時會反轉嘅，即係佢法例裏邊，我唔逐一詳細講啦，因為每個情況有啲唔同嘅。通常僱主嘅責任係大好多嘅， 冇錯。 僱員要證明嘅嘢少啲嘅， 係。 咁呢個就同普通合約有啲唔同。因为对始终法例对于雇员的保障是大一点的。咁呢个 希望留意。希望大家第日呢自己有道理之余呢都尽量呢搜集一啲对自己有利嘅。咁第日呢阿 Johnny 或者阿 Kevin 呢度都係帮到你哋。 从来都建议大家尽量白纸黑字写低啲嘢嘅。 嗯。 即係样样嘢口讲口赔呢最尾一定係好麻烦嘅。 咁如果对自己不利嘅咁你可以选择性半夜啊或者嗰啲唔记得咗都得嘅。 半夜发新闻稿啊。 好嗱咁样嗱今日啊喺即係喺呢一季嚟讲啊暂时我哋即係可能我迟啲会比较忙啲。咁啊顺带又讲少少交通啊。 好。 好嘛咁諗一諗先。 我哋今日讲嘢好急啊其 实。係啊因为比较赶时间。交通啊不如我讲讲喂其实好多人都唔知道几时要开车油灯嘅。咁其实呢根据法例咧，又好搞笑嘅，即系你开车流灯咧，其实咧白即系日头同夜晚咧开车流灯咧系唔犯法嘅，即系你日光日白都好啦，你开住车流灯咧系唔抄牌嘅，即系车流灯嘅意思唔代表系高灯啊，高灯即系向上拍上去，个标板会着蓝灯嘅，嗰个其实系有需要嘅时候嚟用一下嘅啫，就唔能够长期开住嘅。咁车头大灯就还车头大灯，高灯就还高灯嘅。咁开住车头大灯咧，系其实嘅几时开都系唔犯法。调翻转，如果需要开嘅时候你冇开，咁就系犯法，系告得嘅。咁我哋点界定呢？其实好多人就冇话哦，睇唔清楚嗰时要开系啱，但其实咧我哋有个指引嘅，就系如果路灯，因为而家好多路灯都系自己开自己闩嘅，即系譬如突然间哇。就嚟打风落雨啊咁样个天突然间黑咗晏昼有啲街道会自己着灯嘅。其实喺咁嘅情况下你就有需要亮起车头灯啦。即係你揸緊条路啲街灯着咗咁梗係要着啦。咁你又唔好驳我嘴喂 Carrie 喂啲灯坏晒呀半夜佢都唔着我系咪可以熄住嚟行啦。咁唔系嘅。唔系嘅。记住总之夜晚就系要开灯。 大家有冇觉得我哋两个啲口才其实好过郑若骅好多。其实我哋应该即係吓。后任律政司喎， 系咁啦， 即应该逢系 K.O. 到郑若骅嘅都可以做律政司。 咁我哋记住啦，逢系街灯开着，你其实你系有必要开住车头灯嘅吓。咁啊，当然啦，你自己认为我睇得唔清楚，我都有权自己开住。相反，你唔开，可能就会抵触到个法例。咁啊，横掂都系咯。今日讲多单交通啦。咁啊，有好多人咧，我又觉得话问我喂 Carrie 啊，系斑马线喂我喂，如果我好多人都要过。 都要過馬路，喂個阿婆行得慢，咁後面啲後生仔又追咗上嚟，又跟住過，喂我停咗喺度好耐啊，大佬，係嘛？咁 你今日好似咧馬路天使，可報交通啊！你唔好咁快，慢啲，慢啲。 咁其實斑馬線咧，跟住喂 Gary， 我又好趕時間，喂哇好猛啊，大佬，讓又唔係，唔讓又唔係，其實有冇一個正規啲嘅？究竟咩時候要讓，咩時候唔使讓？其實係有嘅，即斑馬線唔係行人大曬嘅， 係等陣有問題係啦。 好， 咁應該點咧？ 嗱，斑馬線咧，我哋會發現咧，我哋俗稱有個叫做七節棍或者九節棍咁嘅嘢啦，即係臨斑馬線兩邊，即係行車埋去嗰邊咧，都會有一節節嘅。嗰度點計法咧？即係話，如果嗰個準備過馬路嘅行人去到斑馬線，企好準備要過斑馬線，佢喺度睇緊交通局。可以嘅情況之下，嗰一下咧，而你未進入呢個七節棍或者九節棍個範圍咧，咁你係必須要停車，即係你有足夠距離要停俾嗰個人，因為嗰個人已經準備好過馬路。換句話講，佢就係優先要過，你係必須要停俾佢嘅。調翻轉，你架車行緊已經進入咗呢個斑馬線嗰個九節棍個範圍，嗰個人仲未企定，咁其實你係喺安全唔影響其他道路使用者，我永遠都係呢句啦。合法嘅情況下，你係可以慢慢駛過去嘅。咁、當然啦，盡量有人想過，你都讓人哋啦，避免同阿 Sir 拗呢樣嘢。因為如果阿 Sir 話你唔係，我覺得個官呢喺呢方面會相信過警察多啲，我哋就盡量唔好拗啦。即係，但係如果係識嘅話，你同阿 Sir 咁樣解釋，即係如果萬一啊，萬一你唔係，你同阿 Sir 解釋到呢樣嘢咧？我谂佢都会犹豫一下，究竟告唔告你？因为你呢句说话其实上庭系有得抗辩嘅， 吓、 法官阁下其实个人嗰啲人都未企好，咁我已经喺斑马线个范围入边行紧车，系、啦，咁亦都冇其他，即系我停又唔系，唔停又唔系，但系当时嗰个情形我系适宜过埋嘅，吓、亦都冇影响其他人嘅，吓、但系喺个警察嘅角度望埋你咧，佢会觉得我唔让人，其实件事唔系咁嘅，咁呢个咧都系一个有理由嗰個抗辯嚟嘅，但當然啦，最終法庭接唔接受係一件事， 嗯、 即係話俾大家聽，你又唔使咁恐慌，即係離遠見到啲人就行到斑馬線，你已經離遠停定曬，哇！你自己又講緊時間係嘛，走去買六合彩就嚟開噶啦嘛，咁多寶係嘛，咁大佬你又緊急嘅時候，咁你又唔使咁猛，即係要知道自己有咩可以做，有咩唔可以做，係啦，就一個嗱，一個今日講咗車流燈，大家點樣界定啦，係嘛，斑馬線點樣界定？咁或者交通嗰度就暫時到此為止啦。暫時大家遇到啲咩奇難雜症嘅，又可以試下問下我哋，睇下我哋幫唔幫到手啦。唔一定幫到，盡量俾啲意見啦。 好，咁啊，咁呢集基本上想講嘅題目基本上都講完啦。咁啊，仲有冇？ 我補充少少 心底話想分享或者。 我補充少少，嚟緊六月一號咧，嗰、那個定額罰款嗰度會加價喎，大家。即系我唔鼓励大家违章违法，但系即系提醒下大家啦，系咯。 即系如果罚款就多咗啦，咁啊即系 加噶， 小心啲，唔好俾人抄牌，系嘛？ 系咯，任何时候都要谨慎，因为安全系最重要。你自己唔顾你自己，你记住，你有屋企人，你身边有朋友有亲人，人哋都有一个家，人哋都有其他人。点解 Kerry 要喺度讲法律？我就係唔希望大家個駕駛者，其實發咗個駕駛執照俾你，你揸住架車，你等於揸住一件殺人武器噶，可以 係啊， 要好小心噶。 你揸住呢樣嘢，你就唔係普通人啦，你就係變咗，即係你係你個責任係大咗嘅， 係啊， 你個責任係大咗， 係啊，即係 就好似政府官員孭咗個位，你責任大咗啊嘛，你個責任梗係高咗好多噶啦，你要係你去小心啲啊嘛，而家要唔係你話你嗱你揸咗架車，你都冇得警覺性唔夠嘅，係咪先？ 嗱 ，Kerry 又再講多句啦，你能夠包容其他駕駛者嘅不是嘅錯誤，咁你就保你一世平安。記住，我哋唔係同人鬥氣，我哋兼且仲要包容人哋嘅錯處。 我呢好似 係啦，調翻轉你綠燈，你諗住踩住有個，千祈唔好話。Kerry 成日都話，你都要下意識留意下有冇其他人。萬一有啲盲無衝燈，係好危險嘅事。你諗住綠燈啊，我踩有先咁，係好錯噶。 呢個 如果萬一對面有一個人犯錯，喂，唔一定係佢。佢出大意外，可能你傷過佢。 我哋呢個係咪運輸署贊助節目嚟嘅？ 唔係啊，我 好想運輸署如果聽到，可以俾啲贊助。 喂，你哋聽得我 Kerry 講嘢，我真係好想你哋平安大吉之餘，唔好俾人恰。我好撐你哋嘅， 我是咁样嘅角度嘅啫，系啦。 咁啊，嗱，都系嗰句啦。今日咧系呢集解法杂货店呢季嘅最后一集。 系。 我哋喺嚟紧嘅将来都好希望再做翻呢个节目，再同大家分享啲法律问题或者系其他问题。 如果大 家是問題， 大家遇到啲咩嘅，想我哋喺呢個節目度解答嘅，你哋照留言俾我哋，我睇下盡量抽時間解答翻。 咁 Carrie 咧，佢嚟緊，如果佢得閒喺香港咧，咁我哋就唔會無端嗱，因為我唔想無端端有一集又無端端冇呢個節目。咁如果 Carrie 喺度咧，佢可能會同我哋做一個專欄，或者係即係可能做嘉賓，咁啊去做一兩節節目咁樣做法。 嗯， 咁就變咗唔會好似話，加個禮拜係有呢個節目，隔兩個禮拜冇呢個節目。咁呢個節目到底係點嘅咧？咁就好似唔係咁好。 嗯， 咁咧，除非我哋確定咗阿 Carrie 係會翻嚟啦，佢好多即係時間比較充裕啦，咁我哋就會開第二季。 好啊， 好嘛。 好 好咁，今日就嚟到呢度咯噃，咁啊，多谢大家收听啊， 系啦，多谢大家，好，祝大家一切顺利， 好，拜拜， 拜拜。